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玛丽莲曼森被前女友指控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虐待幼奸。玛丽莲曼森是美国传奇摇滚乐队，她的艺术长久以来都有着很强的争议性，性、死亡、病态、暴力，这些已经成为人们对她的刻板印象。而在美国，告过巨星性侵、强奸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就像另一位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曾经被多次告儿童性侵，但法院已经还他清白。很多所谓的被害人多数都是为了巨额赔款而来的。这次玛丽莲曼森被他的前女友指控是十几岁的事情，这当然让人感觉到动机不纯，但是玛丽莲曼森给人的刻板印象又很符合他前女友的描述。当然在这里无法判断事实，不过玛丽莲曼森的音乐艺术倒是值得探讨。玛丽莲曼森可以说是最疯狂的摇滚巨星，曾经有人说过，想要成为玛丽莲曼森必须与最恐怖的恶魔交换灵魂。可想而知他在摇滚界的地位，在美国就算很多父母都同意你在十岁的时候把女孩约到自己的床上，也绝不会让你接触一丁点玛丽莲曼森的音乐。可即便如此，她成为了一位专辑销量超过5000万的谐星。上中学的孩子们手里如果有一张玛丽莲曼森的专辑，远比拥有一本色情漫画更酷。曼森绝对是近30年来最邪恶、最疯狂、最大胆、最离经叛道的摇滚巨星。他最敢与世界为敌，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线。在没有组乐队也没有玛丽莲曼森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新闻记者，在滚石杂志发表过很多乐队的犀利乐评。他的原名布莱恩·修华纳，苍白如诗的白色面容、白色左眼与大红唇是他的经典装扮。如果有人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定会惊讶于他的形象。天哪，这是个真人还是个模型呢？第一次听他歌曲的人会觉得他的音乐像是噪音污染，节奏有力的鼓点、激昂的吉他手的主音，还有貌似在弹钢琴的贝斯。但曼森那来自地狱般嘶吼的声音切进来，好像在对听着的人怒喊，要掏空你的灵魂。1989年，看惯了乐坛风云的记者决定要组一支屌炸天的乐队，并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一下世界。所以他把玛丽莲梦露与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查尔斯曼森结合，一个美丽与恐怖的结合体，玛丽莲曼森就此诞生。一张惨白惊悚的白脸妆仿佛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撕开了地下摇滚圈，也让玛丽莲曼森的名字曝光在主流大众的视线内，加上他们独特的风格而很快走红。然而作为一个重金属乐队，曼森的乐队成员已经把吉他、贝斯、鼓点等音乐元素搭配到了极致，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们的音乐，难以理解他奋力嘶吼以及夸张的行为。但有他的音乐就像毒品，喜欢的人将无法自拔。摇滚也是分种类的，但是我一般不太喜欢故意去区分。对曼森的乐队最普遍理解是把它分类到工业金属乐队，曼森本人也是这么认为，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还有休克摇滚以及死亡摇滚。比如94年的专辑，浓浓的腐蚀气息与诡异的气氛，给他的作品造成一层哥特般的黑暗色彩。但艺术都是相通的，不管他的歌曲有沾染任何风格的嫌疑，但要尊重曼森乐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金属摇滚。有人把曼森定义为音乐界的一种奇特又令人不安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成为反基督超级明星之后被无限放大。1996年，曼森发行了乐队三部曲的首张专辑《Antichrist Superstar》，歌曲一出便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大肆追捧。无数狂热的粉丝穿着曼森的 T 恤挤在乐队的各种演出现场中，这种场面会让很多不知情的人觉得曼森开辟了一个新的宗教。曼森在90年代横空出世，像一个魔鬼对世界比了一个巨大的中指，告诉人们虚假的世界已经到了末路，而他则是撕开那具虚伪皮囊的刽子手。不得不说，曼森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播着自己的哲学。他对基督教的教条与死板有着深深的不满，并对他表示出了自己的行为。他是圣经的经典行为艺术依然留在他疯狂的职业生涯中，甚至传出他挖去眼球、卸单肋骨、浸泡胎儿等假新闻。虽然撕圣经这一内容会使人引起不适，但曼森依旧进行着他的疯狂举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引起了撒旦教派创始人的注意，还被邀请去参观了他们的教派。不过之后曼森表示，他虽然用撒旦表现自己的歌曲，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撒旦教。他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撒 撒旦，但一定没有上帝。很多人都觉得曼森一切的夸张手段与形式都是噱头，但他所炒作出来的很多传奇事迹会让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个魔鬼的化身还是个商业运作的天才。而在1999年科罗拉多校园事件之后，也让曼森的人生进入了黑暗期。1999年4月20日，两个青少年杀人犯在美国科罗拉多高中共射杀12名学生与1名教师之后，两人引弹自杀。案件调查中发现，这两个暴徒除了喜欢电子游戏、恐怖片以外，还喜欢玛丽莲·曼森的歌曲，而曼森的作品正是充满血腥、暴力、性、反基督性质的音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惨案与他脱不了干系，所以他成了真正的撒旦。这个事情之后，曼森陷入了深深的自我矛盾中，在外界的表现是曼森继续张扬。在2001年的演出中，他当众绑架了1名保安，然后用小弟弟摩擦这位保安的头部与颈部，最后被告上法庭。曼森在歌曲中传达着自己的一套哲学，到底他的哲学是什么？歌迷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理解。他的歌词总是有一些残破的魅力，比如他在歌里写道：“如果上帝要惩罚我们，就拿走他的毒品，烧掉他的房子，让大火蔓延。”他自我的哲学总是反映社会的种种现状。在 MV 中扮演甘乃迪遇刺的时候，演绎歌词中的完美世界，他用奇形怪状的造型控诉媒体与新闻。虽然他的曼氏哲学容易让人难以接受，但他用最强劲、最赤裸裸的方式揭发着内心的不满与愤怒。虽然他在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些许恐怖的形象，甚至离经叛道，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真正的大胆表达了种种社会现象，把那些虚伪的说教狠狠地拍在众人脸上。这种狂热同样在大多数青少年中引起了共鸣，虽然形象骇人、行为夸张，但依旧有无数青少年不顾家长的阻拦，填满演唱会台下的空位，在台下比着恶魔手势，激动地朝着台上呐喊。直到曼森被誉为世界鬼才，才会明白作为撒旦召唤的领袖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存在。而如今曼森已经成为一名阳光的胖大叔，曼森自己也说，他花了好长时间让自己努力活得像个普通人，一个人给自己定义一个新名字，然后用尽手段让这个名字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现象，而且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文化，非魔即神。如果有一天曼森真的成为一个普通人的话，我更愿意相信他从撒旦的手里换回了自己的灵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